据南朝鲜的新闻一报道，最近争取民主社会理事会就当局对那些被强行绑架的北方女工干出人权侵害行为一事，向联合国发去了紧急请愿书。团体说，为了确认北方妇女的人身安全和收容状态，要求情报院与他们会面，但遭到拒绝，并表示主张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南朝鲜当局采取符合国际基准的措施，还揭露其违反行为。